这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然惊慌。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然惊慌。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为自己的朋友圈加上了一把锁，越来越多的人疲惫于打字30秒润色10分钟的生活。现在朋友互动的主要场所朋友圈已经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快意江湖了，朋友圈只是虚拟世界中的一小块天地，真正的世界在我们放下手机后才能看见。 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感。 有人说，在两个人的爱情里，女人多少是要有一些崇拜感的。如果连一点崇拜都没有，女人就算爱上了，也不过是感动和将就。而两个人爱情里，男人多少要有点宠爱欲。如果连一点宠爱欲都没有，就算过日子，也是自私和自满。所以说，爱情有时候很简单，无非就是你崇拜我，我宠爱你而已。 不知道该是直走或左转，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没有你不行，没有你也情欲暖，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想念你钻进被窝说晚安，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说台北 挫折都不算，你是我的期盼，有你多浪漫多心安，这一切多不平凡，世界都给我也不换，一生有你丰富圆 我很喜欢那种人，就是跟你说过的每一件事他都放在心里，都当成是一件事去完成，永远是有然后的，不像很多人说着过两天就是永远不了。而那一种懂得做事有反馈不让人落空的人就很让人心安。有些人做人一望无际的，情绪落在他身上连一句回响都没有，这样的人就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黑洞，把我们的快乐也吸走了。 据国外研究表明说，经常熬夜的人早死几率比早睡早起的人高出10%。夜猫子容易患上精神疾病、糖尿病、胃病和呼吸道疾病等等，还容易吸烟、喝酒、喝咖啡。但是夜猫子呢，不应该被强迫早起，否则精神压力会比较大，反而不利于健康。听完这一些，你还敢熬夜吗？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

中秘密，今夜在你窗前下的那一场雨，是我暗示你我有多委屈。我应该如何让你知道我爱你，连星星都知道我心中秘密，今夜在你窗前下的一场雨，是我暗示你我有多么委屈， 是我暗示你我有多委屈。 你还不懂雨永远 生活的主题其实就是八个字，面对复杂保持欢喜。生活当中每天都会发生各种琐事，可能不是大的波澜就是小的波澜，但要相信幸福是一种选择，需要我们努力再努力，而每一个新的一天都是一个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命运的机会。 爱你爱我脸就红，回到最初。 生活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大部分人让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到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 喝了几大碗米酒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舔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连连出发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百丈。 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要是能谢谢啦，澎湃的大女孩。 要是能重来，和我要是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黄秋生说，真正的机会是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来的。黄秋生说，他觉得演得最好的票房却烂到爆，觉得那些不好的票房倒爆出来了。所以别想太多，有工作就做就好了。 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严，迟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儿。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为何窗边的他欠缺注视，黑于窗扉小子写的爱慕词，完全没用像个飘散梦儿。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谁人痴痴的要再听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我爱上你，偏偏你不知。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惊出这小子的本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